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14:03，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此时我们现在听到的是一部电影《南极物语》当中的音乐，作曲者是范吉利斯。今天是周三电影音乐时间，在这部电影的结尾，这是一位日本导演的作品啊。在这部电影的结尾呢，朝田与月智发现缤纷南极大陆上那屹立于远处的生命时，当人类与犬这四条生命在冷酷无垠的南极冰盖上重逢时，你发现了生命对生命的承诺，生命对生命的忠诚，以及生命与生命的相互依存。因为前两天上周也播过他的音乐，首先让大家想到的就是奥运会上反复出现的像火战车。在这部电影当中有强烈的纪录片风格，不掺杂感情的旁白，冷峻客观的视角，营造的是一位尚未布满人类足迹的陌生寒冷的大陆。生命在这里，无论是海豹、企鹅、海鸟、鲸鱼，它们才是这片大陆上的主人。 而人类和狗和动物在他们面前呢也是外来者，所以在这里面有着不仅是超越人类的、超越跨越种族的，还是跨越物种的这样的一种融合，这种生命和自然的这种相融合，人类的探索精神还有狗狗们的求生意志都被这种冷酷博大的自然气息所包容、所淹没。回到范吉利斯，在今天我上半时段节目的主题电影音乐，会听到范吉利斯的不同的音乐，因为在很多有关于介绍他的音乐的文章中，其实都说啊他是 New Age 作曲家等等，但是我觉得他自己本身啊，凡是这种跨界音乐家、 New Age 作曲家或者纯粹的什么摇滚呀、爵士，很多人都不认同，因为呢这种他们觉得这种音乐都是一种无际的音乐国度。我记得前两天还有同事和我分享说，哎，你像这个人他的音乐是属于哪种类型，是古典吗？我说不是古典，那可能如果在唱片公司分界的话把他们归为 New Age， 当然他指的不是范吉利斯啊，但是主要是唱片公司在当时卖唱片的时候总要有一个归类，然后便于大家的寻找，于是他们就变归位为 New Age 作曲家。其实这个 New Age 什么意思？新世纪纪元，就包含着对宇宙世界无垠的想法吧，就像范吉利斯带给我们的音乐的感觉，那种无际的音乐国度，也是一位有着出色意念的音乐人的特征。上世纪九十年代是迷茫的一代，也是开拓的一代。范吉利斯是处于成功的开拓者，他很早地运用了电子合成技术，同时呢运用了五条音轨合成技术。现在听来似乎有些不真实的迷幻和异样的音乐，事实上已经涵盖了现代纯音乐的这种雏形，而人声的运用呢更是增加了美妙飘逸的感觉。在范吉利斯的很多作品当中，我们都可以听到这种电子合成和人声的结合。说到刚才我们听到的《南极物语》，1983年，他就显示出在电影配乐方面的天才。那范吉利斯的当时的那张作品，让他成名的就是刚才提到的为日本电影《南极物语》所创作的同名电影音乐。其实范吉利斯的音乐一直像有这样的主题，就是跨越，他自己的音乐是跨越，而他的为很多的电影当中写的音乐也是一种跨越，超越极限，向前，更快更好，这不是也是奥运的精神吗？来自火战车这一首。 有谁知道这首曲子吗？00后的朋友知道吗？正在直播的古典流行，在今天是电影音乐时间。上半时段呢，我们听到的是范吉利斯的很多电影，还有很多的主题音乐。当然了，本周东京奥运会都已经过半，即将在这个周末结束，所以这首曲子也和体育有关。这是2002年世界杯的主题曲之一，范吉利斯作曲。主要的旋律的改编是2002年的非法世界杯。那中文名字这首曲子叫做《足球圣歌》，有朋友记得吗？在世界杯的音乐历史上，很多其实纯音乐的并不太多，那这一首呢，其实是无数体育迷当中心中永远的经典。它是韩日世界杯的三首官方歌曲当中唯一一首纯歌曲。那到了2000年以后，范吉利斯的音乐又有着不同。刚才我们听过了两首，那火战车其实和着体育和着奥运精神有关，在伦敦奥运会的时候也用作开幕式上。那刚才的那一首呢，《南极物语》是范吉利斯赖以成名的一部日本电影当中的主题。我看到有朋友说了，这个永远的沉寂，看来你是跨界小能手是吧？我看到你听了很多的跨界音乐。说到了足球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还是以电影为主题了，所以呢，在今天上半时段我们也会听到范吉利斯的不同作品。那比方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也是他有着史诗类型的作品，这一首你一定熟悉。好吧，这首作品也被用到了像《士兵突击》等等我国的一些电视剧当中。那么你知道它正确的出自哪里吗？哪部电影当中？ 正确的出处是1492征服天堂。有很多朋友都答对了。按照说了，电子音乐有一定的魔性，范吉利斯的音乐已经不是传统的电子音乐概念了。是的，很多朋友都说啊，士兵突击也用过了，当然这其实就是范吉利斯的作品。这是谁说的？说1492征服天堂难道也是范吉利斯创作吗？当然是，这是范吉利斯在1992年创作的作品。他所谱写的这一首1492征服天堂其实就是哥伦布传，所谱写的配乐呢再一次轰动了全球，成为了90年代最卖座的电影音乐之一。在整个的电影当中，范吉利斯倾尽全力，在录音上极尽完美，甚至其实这首作品很多人用来测试你的这个音响系统和房间的声学特性。有人这样说，房间有多大，音场就应该有多大，在这首作品当中有人这样说的。在上世纪90年代还有2000年初，像范吉利斯和雅尼这两个人经常有时候要共同比较，因为他们的音乐都和电子合成器啊有关。但是不同的是，范吉利斯其实很少在台上表演，那他也很低调。但是由于他的内部，包括2012年世界杯的时候，范吉利斯音乐又再度风靡全球，使得全世界的人知道这位作曲家。而在今天上半时段最后，我想再给你带来一首范吉利斯的作品，也是有着史诗性的风格。我国的电影或者电视剧配乐也用过这一段，这是范吉利斯为电影《亚历山大》所谱写的音乐。不知道我国的这些电视剧配乐是否交版权了呢？古典流行在今天和你分享，我觉得这段音乐的感觉就是光荣与梦想一般。好了，接下来广告时间，一会儿见。 曼妙的脆白香油萌发了新生的枝头，设计灯见证了一年又一年家和丰收， 雪中祖先的印记，脚下丈量的土地，是我们最刻骨铭心的守候。 故事家的尽头是

It won't be easy. 这是谁的版本呢？ You think it's strange when I try to explain how I feel that I still need your love after all that I've done. You won't be.Dressed up to the night at sixes and sevens with you. I had to let it happen. I had to change. Couldn't stay. 正在直播的古典流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下半时段的一开首又是这首《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很多朋友都是在猜这是什么版本，有的人说哎，是以莲佩姬吗？昨天会猜，但是今天我给你带来了不同的版本，他们是跨界组合美声绅士，四个男孩子来演唱。有人问说这是中国人演唱的吗？当然不是，美声绅士的组合呢，其实也是在2000年以后举行的一个跨界组合了。他们有四位男生，然后他们有不同的国籍，英国人、意大利人、美国人，四个人有不同的声部。而说到在今天是我们的电影音乐时间，那这首歌其实和电影音乐也有关系。那在电影当中，那也就是《贝隆夫人》伊维塔，在这部电影当中当然用了这首歌作为主题。这几天也反复和你介绍，他是安德鲁拉的微博为自己的音乐剧《伊维塔·贝隆夫人》来创作的主题曲。先有歌曲，然后一炮而红，继而音乐剧走红，再有就是接着就是电影了。那这是一部算是传记电影，但是呢，当然了，也根据不同的内容来解读，加入了艺术的成分。艾维塔其实我们都知道是阿根廷的第一夫人，前第一夫人。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其实也是和音乐剧的类型相符，先讲了艾维塔原来是在阿根廷是一位颇为走红的歌手，后来呢他开始和不同的，在15岁的时候艾维塔一无所有，他被抛弃在陌生的城市当中，唯一的资本就是自己的美貌。后来他进入上流圈子，成为了交际花，再有后来就是他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成为了名人，结识了贝隆上校，于是电影就慢慢的展开，既是一部传记片，又是进行了不同的加工。而在电影当中很多的不同的传记片其实呢有不同类型。那我想到在前几年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那就是朱迪·加兰的电影传记片。所以在下半时段我们来听听几部不同的传记片，经过了加工的传记片当中有名的音乐。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就是这首很有名朱迪·加兰演唱的《彩虹之声》。 And a lullaby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skies are blue, and the dreams that you dare to dream really do.Upon a star and wake up where the clouds are far behind me, where troubles melt like lemon drops away above the chimney tops, that's where you 直播的古典流行。刚才我们从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听到了不同的传记片当中的音乐。那在下半时段的一开始呢，我想多给你带来几部女性题材的 传记片音乐的主题。刚刚听到的是朱迪·加兰演唱的《绿野仙踪》，这里还有在他那部朱迪电影当中他的一些原音重现。这首是他当年演唱的《Get Happy》。 Forget your troubles, come on, get happy. You better chase all your cares away. Shout hallelujah, come on, get happy. Get ready for the judgment day. Sun is shining, come on, get happy. The Lord is waiting to take your hand. Shout hallelujah, come on, get happy. We're going to the promised land. We're heading for the river. Throw your sins away in the tide. It's all.Your troubles, come on, get happy. You better chase all your cares away. Shout hallelujah, come on, get happy. Get ready for the judgment day. Forget your troubles, come on, get happy. Chase your cares away. Hallelujah, get happy before the judgment day. Sun is shining, come on, get happy. The Lord is waiting to take your hand. Shout hallelujah, come on, get happy. 这里我们听到的是朱迪·加兰，前两年呢有一部传记电影就叫做《朱迪》，在其中呢，吉尔维格扮演了朱迪。在这部影片当中呢，讲述了他自己的故事，而且是中间是从成名以后，《绿野仙踪》之后讲述的故事。朱迪·加兰有45年的歌唱生涯，他以半场扮演那种音乐型戏剧、音乐剧类型的影片表演，而成为了国际的明星。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给你下半时段带来了不同的传记电影当中的音乐，下一首你肯定猜不到。这首吉他曲， thank you. 刚才那段音乐选择电影《马尔戈王兽》。其实这部电影《马尔戈王兽》王后其实已经不完全是一部传记电影了，而是进行了不同的加工，但是有一点点小小的传记风格。她是美丽的阿加尼来扮演的伊莎贝尔·艾加尼。而在下半时段的这一首又是一部传记电影，选择《玫瑰人生》。而这首其实是小麻雀比亚夫才演唱的。没有带给你他的那首《不绝不如此》还有《玫瑰色人生》，而是另外一首。 Quelle vie on a tous les deux Quand on s'aime comme nous deux On pourrait changer de planète Tant que j'ai mon cœur près du tien J'entends les flanflans de la fête Et la terre n'y est pour rien Oh oui, parlons-en de la terre Pour qui elle se prend la terre Ma parole, y'a qu'elle sur terre Y'a qu'elle pour faire tant de mystères Mais pour nous, y'a pas de problème Car c'est pour la vie qu'on s'aime Et s'il y avait pas de vie même Nous on s'aimerait quand même Car tu me fais tourner la tête Mon manège à moi c'est toi Je suis toujours à la fête Quand tu me tiens dans tes bras Je ferai le tour du monde Et ici, Piafou感觉他的生活音乐就是这样歌唱的，人生不就该如此吗？这半时段由阿根廷别为我哭泣，我想到的几部传记片当中的音乐。而节目最后我还想带给你上半时段没有讲完的范杰利斯。 I've seen things 就是他为那部电影大神级的电影《银翼杀手》创作的音乐。 I watched sea beams glitter in the darkness at 10,000 gates. All those moments will be lost in time, like tears. Tears in Rain， 银翼杀手。这部电影刚上映的时候并不受到好评，而到现在这部电影成为了一部大神级的电影。我们这里听到主题曲作曲者依然是范杰里斯。我们会永远记得银翼杀手刚才听到的罗伊的自白，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一段。我所见过的事物，你们人类绝对无法置信。我目睹战舰在猎户星座的端起火燃烧，我看着 C 射线在唐华色之门附近的黑暗中闪耀。所有这些终将流失在时光中，一如眼泪消失在雨中，死亡的时刻到了。回到上半时段，刚才我们听到的几段范杰利斯不断向前的音乐，还有昨天有人也说起了郎平，我想起那句话，